新塘尾水电台接到九五八城市频道，现在是林阳东部的新闻。本地的广播单日新病例回落到四川去，也无新增死亡病例。卫生部网站的消息显示，昨日五月二十号新增3775起病例，其中756起由境外输入，其余是本土病例。每周病例传播率就提到七点抗高。接下来红山第二座主屋出现7起肺结核病例，卫生部将为所有的居民、商家、摊主甲过往进行免费的肺结核检测。卫生部答，患者拢是到今年二月到三月之间确诊，来自当日做主屋的唔同单位，而且彼此之间无接触。不过经过基因分析之后确诊。接触病例有光亮，其中六个人因为其他原因死亡。另外，卫生部答，截至昨日五月二十号，我国无发现任何高度确诊病例。有鉴于好在个欧美国家近期少数个通报高度确诊病例甲疑似个病例，卫生部已经提出所有为了人员保持警惕。当局也将继续密切地关注事态发展，并且建议立刻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。邻里公厕保洁推动小组试点规划正式展开，未来三个月内，小组志愿者将通过加强个别店业者甲公厕的清洁意识，来提升公厕的卫生水平，并且。下次将各位推广告传到更多的区域，包括消防中心。七月国泰世界五年回归，但是行来人士透露，资金场地等方面拢面对挑战，台销可能只会恢复到目前之中的三四成。澳大利亚政治变天，反对党工党都带上党落入行政总理莫里森领导的执政两面，当过阿兹巴尼斯将出任新政权的总理。阿兹巴尼斯发表胜选讲话的消息后，爱本国家变得更团结，以及将澳洲发展成为可再生能源的超级大国。美国甲韩国同意扩大双边联合公司形式的规模，并且到必要的时候出动美军战略武器来遏制朝鲜。到韩国访问的美国总统拜登，昨日甲韩国新总统尹锡悦举行会谈之后，发表联合声明强调，而朝鲜的对话之门已将敞开。另外，拜登到两下记者会上透露，北京曾经向中国甲朝鲜提出愿意提供光盘目标，但是无获得回应。针对较外甲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会面，拜登表示，这出国与对方事后真心认真。新闻报道完了。